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将进酒》，作者唐九卿，第258集，怪物。乔天涯也会雨下，甚至比费胜更讨下属的喜欢，但是他太过自由，他在某些时候更像是把沈泽川当作了朋友。费胜从沈泽川把乔天涯调去姚文玉身边这一举动里揣摩出了很多东西。姚文玉的身体一时半刻能好吗？如果不能，那乔天涯就会长达数年的留在姚文玉身边，沈泽川身边空出的位置给了费胜，这在费胜看来就是种暗示，他必须在这个位置上完成乔天涯不会做的事情。他得让现有的锦衣卫都清楚地明白，沈泽川不追究他们的失职，是在给纪纲面子，但他们绝对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误。沈泽川没有点头的事情，费胜绝技不会做，沈泽川吩咐的事情不论好坏，费胜绝技执行到底。他远比乔天涯更加明确自己的位置，他是沈泽川的近卫，不是沈泽川的朋友，所以沈泽川受伤的事情他不会私自禀报给萧迟也。眼下的锦衣卫也跟着跪了一地，听着费胜的巴掌声，脸上火辣辣的疼。费胜扇得自己面颊泛红，还在抬手，忽然被折扇给挡住了。 有舍才有得，事不过三，话都好说。 沈泽川左手挪开扇子， 院里的都是七尺男儿，有过就有罚，回了慈州我自有安排，你站起来吧。 沈泽川没有任由费胜继续自扇耳光，就是没有羞辱他们的意思。他对读书人够尊敬，对锦衣卫也不差，府里的月供发得及时，按照去都的标准折成了现银。锦衣卫的住所都是宽敞明亮的屋子，还有纪纲随时指点功夫。起初他们都以为沈泽川阴晴不定，不好伺候，但时间久了就发现沈泽川其实喜好特定，有赏有罚，命令都下得果断直接，从来没有迁怒于下的事情。费胜拭了把眼泪，对着沈泽川又磕了几个头，才起身站到了边上。丁涛在旁边看得发愣，生出了好大的愧疚。外边的大夫正好到了，费胜掀起了帘子把大夫迎了进来。沈泽川的两指确实是折了，但好在没有针断，如他所料，大夫给附上了钢针，再养半年就差不多了。 这些日子里也就别再提刀拉弓了。 大夫是个老头，因为诊金给的足，所以起身时特地吩咐， 这伤耽搁了好几日，幸好没错过今天，不然就是附上钢针也挣不回去。我看爷的身体不好，这时正八月，冷热骤变，在吃穿上也要多多留心，别再病了。 大夫撩起了衣袖，收拾衣箱时又想起什么。 爷是不是总睡不好？生意是得做，但劳心费神呐，夜里梦魇压身，久了人也招架不住。我一会儿再给拿个锦囊，搁点助眠的香，爷晚上压在枕头底下试试。 费神弯腰替大夫拎了衣箱，把人送了出去。沈泽川坐在椅子上，在片刻的安静里打量着自己的右手，双指并在一起被缠得结实，伸展不便，握刀是不必想了，没断真是幸好。但是他怎么会梦见晋兴王府呢？昨晚的梦就像是洗黄的布，母妈只有背影，因为沈泽川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模样。他为了那杯水而哭得伤心，他真的是为了那杯水吗？沈泽川把肘部放在了把手上， 缓缓后靠，目光沿着半垂的竹帘看向檐下，那里昏着一片树影。他在脑海里放慢了梦，试图把每一寸都摊开了看。屋檐下坐着聋哑的母妈，院子很小，屋子朝向不好，一到黄昏屋内就暗得很快。沈泽川还很矮，矮到可以不需要弯腰就能望到里间。他好想喝那杯水，整个喉咙仿佛都在被火烧，但他够不着，于是他踮起了脚。沈泽川微微仰头，他踮起了脚，这件事不是第一次，他知道茶盏可能会摔到地上，所以他在踮脚的时候望向了里间。里间太暗了，窗子都没有打开，那垂了一半的珠帘死掉了，在昏暗中渗着白色，没有一丝摇晃。沈泽川皱起眉，出神地窥探下去。他为什么要朝里看？幼年的沈泽川踮脚趴在桌沿，望着那团漆黑。他眨了几次眼，没有收回目光，却忍不住探出手指，碰到了茶盏的边沿。漆黑里有人在涌动。沈泽川在分心时拨掉了茶盏，茶盏的碎声很清晰，像是砸在了耳边，惊得里间的人转过了头。母妈反复抬臂的怪影子悄无声息地抓住了沈泽川的脚。沈泽川在这一刻看见了一张惊恐的脸。沈泽川猛然倒抽一口气，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握起了右手，双指疼痛剧烈。今天很热，但是沈泽川背上都是冷汗。他看见了沈巍。沈巍因为惊恐而扭曲的脸太刺眼了，让沈泽川站起了身。他烦躁地放松右手，面朝檐下的树影，却想不起沈巍到底在干什么。沈巍为什么这么惊恐？里间太暗了，沈泽川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就连沈巍的这张脸都像是寄宿在浓黑的团影上。他不断地回想，可是仍然没有进展，记忆仿佛被卡死了，定格在沈巍这张脸上。他妈的，沈泽川知道怎么把暴躁牢牢克制在冰面以下，但是这次不行。他面上流露出的厌恶昭示着他已经站到了临界点。他犹如困兽，在阳光里闭上眼，鬓边渗出了汗，割破的手指在冒血，把袍子染脏了，那惨白与红艳再次重叠。珠帘死了，但是他又在呼啸而过的画面里活了过来。他在剧烈地甩动着，怪影子抓住了沈泽川，沈泽川的手指还在冒血，母妈不断地拉长手臂，没完没了地刺绣，那影子在延伸中变了形，成了只甩尾的蝎子。啪的一声，沈泽川倏然转过了目光，丁桃跌坐在地上，像是在看个陌生人，浑身的汗毛都起来了，糖跟着漏了出来，滚在地上，碰到了沈德川断掉的折扇。沈德川俯身从地上拾起了糖递向丁涛，但是丁涛畏惧的惶恐的向后挪动了些许，逃离了沈德川的影子，没有伸出手。沈德川喉间滑动，宛如被扒掉皮囊的妖物，彻底的暴露在了遮人的阳光里。那苍白的侧颈流露出了脆弱，风吹着他的袖，他在漫长的静止里笑了一声，把糖轻轻地扔掉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